整日整天的，顺突呼你，顺突呼你，顺突呼你，顺突呼你，旋转环绕，说的登别，说的登别，说的登别，说的登别，说的登别，说的登别，紫色高粱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谁哪个什么鸭，鸭，鸭，在何处，在何地，哑巴的，哑巴的，哑巴的，哑巴的，行走走，行事，哑奔别，哑奔别，哑奔别，哑奔别，穷，穷困，缺乏，虚弱，哑单别，哑单别，哑单别，哑单别，哑单别，步行，徒步走，哑发哈兰别，哑发哈兰别，哑发哈兰别，哑发哈兰别，哑发哈兰别，哑发哈兰别，园子，哑饭，哑饭，哑饭，哑饭，哑饭，炭，炭火，哑哈，哑哈，哑哈，哑哈，谁那个人，哑卡，哑卡，哑卡，哑卡，果然诚然，哑啦，哑啦，哑啦，哑啦，肉，压力，压力，压力，压力，压力，骑乘，压轮别，压轮别，压轮别，压轮别，压轮别，晚上，烟戒，烟戒，烟戒，烟戒，烟戒，烟戒，朝廷衙门，衙门，衙门，衙门，衙门。